就是你晕倒的时候啊，你不能有任何动作，你真得是栽，你不管是前倒还是后栽、 哦啊、这有可能摔折了。 对啊，你把脸抢了怎么办、 哎、 本来你现在就不好看。 哎，那倒也是，可别把脸摔了， 摔了他不娶你了。 你扎针你行不行？ 我最怕打针了。 对呀、啊、 不行，这招不行，不行，再想招吧，想招吧。 不行， 咱中虚脱那一个道。 反正他们别的学校的，嗯，我听说晕了好几个呢。开学典礼上那个校长发言都晕了，不是校长晕了，是他们学生晕了啊。 他们这素质太差了，咱班也就大伟，是吧？这容易晕， 我觉得、 大伟呢，确实就是说家里呢条件稍微差一点，营养跟不上。 谁说的呀？ 芳芳，你不能这么损人， 你太损了。不是，我觉得咱们得这样。 嗯， 我觉得咱们求人不如求天。 这话就不是求人不如求己。 对啊， 人算不如天算 啊。这句有、 哦、是 这句有。 哎，芳芳，你手机呢？ 这儿呢。 你看看这两天天气预报。 嗯。 看看明天下雪吗？ 什么？ 几月份啊？ 六月飞雪吧。 这得多冤呐！ 你就受两天絮，你至于吗？这那个世界大战了。 行行行，你快点跑吧。 又 就你这样，你怎么？ 咱现在不是说的是怎么逃避训练？ 你怎么为国争光啊？ 死外头才为国争光 了。我为国捐躯吗？不是， 不是。我说芳芳，死外头不能就算为国争光了。这就 批评你。 不是，我那意思是你看看这两天下不下雨？要下雨呢，咱们。 哦，下大雨的话就停训。 对，怎么也没法训了。 是，教官也怕淋着呀。 对呀、啊， 他那身衣服且晾干呢，这么厚。 你听我说啊， 他想着 他的部队的配给状态啊，人家有的换。 对，你得这么想，咱们是学生， 对， 咱毕竟不是真正军人， 人性化管理。 对，肯定一下雨，你要是下个小毛毛雨不行，你万一要是下 瓢泼的， 对， 对， 这么多同学呢， 夹杂着六万个雹子。 有几个身板薄意志弱的，让雹子轮流一砸，大鱼的一浇啊，一会儿针都不够。 这个身子骨好也架不住雹子轮流砸。 好主意啊，要是下个大雨的话八成是不幸。 你等会儿吧，这叫什么好主意啊？那雨能说下就下呀、啊、 哎呀， 他听你的呀。 我求雨吧。 你在茅山上待过似的。 我求雨吧。 你还能求雨？有这法术呢？ 那我招风，那我招风。不是，我是风是雨的头啊，风是雨的头啊。 这熊猫， 你风头。 这都什么年代，求得来吗？ 哎呦， 风雨雷电四位神仙快快显灵。 他是老虎变的。 他那个小时候你忘了，学习不好的时候，他爸他妈老给他求 求雨啊， 求那个、 求签儿啊， 求那学习好签儿啊。 对，管用 啊。好签儿， 学习好签儿，我都没听说有这签儿。 还有那个高考的那个布条， 上福建吃二十， 什么记那个高考布条那是怎么着的？他们家不是有一点这个 遗留，老妈妈 了。你遗留下，你到你这辈儿还灵吗？ 不是，不是灵不灵，咱们 灵活吗？应该说， 咱们感天动地啊，咱们 可以感天动地试试， 试试来。 但是这个仪式得你来，我们不会、啊。 来，走啊走，一二三。天灵开，地灵开，那妖魔鬼怪快离开！ 等会儿，等会儿， 啊！ 你们家解放的时候是被管制过？ 没有？ 你怎么还做这行业？ 没有，我这不求雨吗？求雨吗？ 我看你像天书奇谈看多了。 来，风雨雷电四位神仙，快快显灵！ 没变化， 快快显灵！ 别喊了， 看见没有，手还是顺的。 今儿不在家，我们要你干嘛使啊？ 哎呦，不。哎呦，这要不下雨，这还麻烦了。 嗯。 哎呀。 要不然你听一下萧敬腾。 哎，试试试试， 可以。 放一个萧敬腾的，放一个萧敬腾，放一个歌，放一什么呢？ 放什么不重要啊，这会儿只要是他唱的就行了， 就管用。 咱们得一块唱啊。 啊。 还得一块儿的，这求雨歌是怎么的？ 我这比念经还好使呢。你唱吧，小花，我们都不会。 爱太美， 尽管在无言。 哎，要见音儿，要说这个萧敬腾比风雨雷电好使啊， 可以吗？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 哦，哎， 神仙也换人了。 别说了，掉点了。 哎呦， 太好了， 掉点了， 太幸运了。 这会 就 再换一首啊，咱们来一个下大雨这歌好不好？大雨， 这什么歌啊？那是。 你的鼻子为什么往上？ 哎，你别放放，你别改啊！原来这歌大笑大笑，我终于想起来了，你改成大雨就好使了。 快下，往大的下。哎，对。 哎，真挺大的。哎， 不下了，这 哎呦， 这够中雨级别了。 可以喽。 来，躺一吧，去。歇会儿吧，下大雨了，躺一吧。 哎呀。

是啊， 六十多 了。这我给您解释一下啊，我是他小姨儿。 哦，您是他小姨儿、 这个。 哎，那这是您姐夫。 对对对。 哦， 这个焗油是可以焗黑了的。 您给我解释这事儿是吧？啊，我没问这个。 是是是， 我以为您说为什么这么年轻。 那您受累了、啊。 哎，您客气您客气，我帮您招待招待。 您受累。 哎，您来了，您里边请里边请。哎，对，您 这是谁啊？ 啊。 啊， 您我帮忙，这不本家的朋友，来来来，里边去，来，您别客气，我拆的，走， 我说老爷子， 哎， 哪儿请这么一个？ 哎，这喜糖都摆好了，那缺水倒水， 这不是咱们家亲戚， 啊、哦，他们家亲戚， 这可能人家女方亲戚， 您别闲着了， 哎， 您是新郎的父亲啊， 是是是， 您赶紧里边坐呀、 哎，对， 这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这亲儿子结婚， 是是， 您不能这样， 没干， 里边请，快，交给我的行，您放心吧， 您。 抱一下，你们来抱一下，你们 这都不管了， 忙不过来，来 借 你个，抬起，哎，对， 借着谁兜里呢？ 给我，我帮你拿，哎，对，哎，好，你拿，好，你伴娘是吧？你走吧， 我这随礼在哪里去了？ 随礼，您给我，您给你是吧？啊，您给他 是吧？ 给他啊， 那个这小伙子， 您赶紧坐， 是， 马上开始， 我们打， 您别说了，马上开始， 你打第一， 你别打，坐，赶紧坐。鼓掌！ 到底是谁？ 我是女方的，一定是女 方 的。 女方的。 好，谢谢。 咱们的音效就指他了。 能顶事儿 的 事。一会儿问清楚人是谁，给人个红包。 哎，拿红包。哎，开宴，吃，上菜。 您是那个女方的？ 哎，您甭客气了，甭照顾我，没问题。啊、 我 自己照顾自己。哎，您别客气，吃，您吃这，吃这，吃这。您别跟我客气，知道吧？ 别问我。 今天照顾不周，您坐，吃，您坐。 您听说您是那个女方的？ 哎，您甭客气。 您忙， 我干了。 你给我倒着。 好，来，给老爷子倒。对，哎，我吃，您吧，这我来，这大家，您放心啊，我不跟您客气， 老伴儿啊。这是什么忙活人？ 您这算我那桌， 就不知道这孩子到底是姓什么？ 谁呀、啊？ 这个胖子， 上去，见着是发言了。 不是。我说这胖子， 哎，对， 上去， 给我把那红酒打开。 我上去， 没让你上，你老婆，你下来， 这横菜都在这儿呢，嘿， 哎呦， 哎，老公，我怎么觉得咱们这个桌里的烟酒都少了点啊？ 谁给你拿一盒的？那这不正常吗？这 我收了，给您收拾一下，哎，对，多沏茶，哎。多倒水，你看这桌才坐这么几位，哎，你们几位那桌凑凑好不好？那桌菜，来，这桌菜给我打包了啊！ 哎，都说你是女方的朋友，您是 谁说？您姓亲，他们瞎说。 您南方的朋友？ 哎哈，那当然。 同学呀？ 啊，什么？您是？ 是小明同学吗？ 小明同学，不是您这不是个饮料吗？好的啊，哎，给来一个小明同学。 哎，我这忙半天了， 哎， 你是女方什么亲戚？ 嗨， 你是小红同学。 啊，对，给来小红同学，上一小红同学，对， 没有小红，我说你是新娘小红的同学啊？ 对呀，他小时候特别淘气，这个有男孩性格，经常爱出去。哦、您吃啊！ 哎，我吃， 您别客气， 你也甭客气，你吃， 这是您说的哈？ 那、啊、你也 吃，还有什么可吃的？ 服务员，您再给这同志再来一碗面啊！ 哎，不，哎，这不。婚礼上给面吃啊？ 啊，过生日？ 谁过生日？ 哎呦，您是亲家是吧？ 嘿， 我是服务员。 我跟你说，叔啊，您连服务员都看不出来呀、啊，您这眼神是够差。哎，这剩下那菜都给我打包了。 都给您放那边儿了，那是一块拿呀？ 那当然了， 提着再走吗？ 他们那箱子没有？ 哦， 把那剩下的酒、饮料都给我装好箱，一会儿我有一车，你楼下我一喊，您给我送下去，好吧？ 您这一个人搬不走这箱子， 有服务员啊，你们来几个帮忙的，好吧？ 哦、 啊，别客气啊！ 服务员大队集合。亲家。 哎， 您好， 哎， 这 忙完了 啊， 哎、 这算是过去了，还行吧？您还满意吗？ 哎呦，总体都是满意的 啊！ 哎呀，唯有一点呀、啊，咱是烟也没准备够啊，是这个糖也没准备够。 不能啊，我这烟跟糖，我这糖都准备二十多斤呢。 我得说你了，老徐，你这烟酒糖，你这不给宾客这准备够了，显得咱们小气。 哎，你要这么说，我跟你急了啊！我跟你说，老王。这我们准备的时候都是按照咱们一共准备是40桌，我是准备了80桌的东西准备的。 你们那边要多来富裕出50多桌人，好家伙！ 你会算数吗你？谁说的？咱们一共就来40桌人，我都是按80桌备的桌，那料全下好了。 小气啊！不是我说你老头子，